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那现在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ory， 佢請嚟咧 Anthony， 又同我哋講下啦，因為你今年都好多好精彩劇啦，而家呢一套咧就講下結婚啦，即係好多人都想面對噶啦，都會兩都想結婚噶啦，係咪啊？ 係啊，嗱，呢結婚呢個戲咧，其實係一個日本嘅翻譯劇嚟嘅，嚇、如果大家聽過阿信的故事咧，呢、這個同一個作者寫嘅劇本嚟嘅，咁佢係講即係一個家庭，究竟佢要婚姻重要啊？定維繫呢個家庭重要呢、 嗯 啊、即係四個女究竟點樣佢哋 揾自己幸福生活 啊？係啊，揾自己嘅幸福，定係犧牲自己嘅幸福、 嗯、 而去留喺呢個家庭裏邊，繼續去維持呢個家庭咧？咁樣亦、 嗯、 都係好現代嘅一個都好香港、好中國嘅一個劇本嚟嘅。雖然佢係一個翻譯劇，咁、嗯、呢個戲咧，我哋以前係亦都係重演過，今次一個重演嚟嘅。重演一個重大嘅原因咧，就係、是、我哋仲想將呢個戲咧介紹俾中國嘅觀眾，咁、 嗯、 就會去北京啦、上海啦，甚至廣州演出嘅嚇。咁、 嗯 啊、呢個戲咧，實在係又係演員嘅戲嚟嘅嚇。咁、啊 嗯、 以前陳凱麗做呢個主角啦。佢係得到最佳主角嘅提名嘅。 好啦，呢張相就係嗰個背景啦。 係啦， 係 啦， 就即係日式嘅背景啦，即 係 幾個仔女啦，即係幾個女啦，就未結婚嘅。咁咧點？ 啲女帶個男朋友翻嚟啦。其實個媽媽都有男朋友嘅。咁但佢亦係維持呢個家庭咁樣。咁邊個最為呢個家庭犧牲咧？咁大家去睇就知道啦。 係。咁我哋就繼續睇下一張相片咯。好啦，呢個驕傲咧就好有趣，你見到咧咩有太空人啦，佢飛上去咁喎。 係，咁啊驕傲咧就係阿黃浩然編劇嘅。嗱咁講翻驕傲啦，同埋我哋有另外一啲作品啦，就係咧我哋曾經做咗一個叫做編劇工作坊。 嗯。 咁係目的咧係栽培更多編劇嘅。 嗯。 即係佢哋已經有一段嘅經驗，甚至佢哋已經發展過一啲好嘅作品，有好嘅平台啦。 嗯。 但係我哋覺得。一次咁樣嘅栽培係唔夠，即 係 要慢慢慢慢， 持續性 係咪？係啦，咁我哋就做咗一個編劇工作坊，請咗一班好有為嘅編劇翻嚟一齊再研究啦，聽講座啦，然後佢哋每人就發展咗一個劇本，嚇、 嗯， 咁呢個驕傲咧就其中一個啊黃浩然嘅作品啦，咁、 嗯、 其實呢個咧我自己覺得係有啲現身說法嘅，即、 嗯、 作為一個喺中國嚟嘅香港人啦、啊，咁、 嗯、 佢有一種二離嘅感覺， 嗯、 即係究竟係自卑啊，定係 自大 咧？兩樣係共存，又互相克制嘅咁樣。咁究竟係地球人啦、啊，定係月球人咧、啊？咁樣、 嗯、 太空人咧、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在呢個畫面就係睇到啲太空人 啦、 啊、嚇。咁呢個係其實一個好現代性嘅劇本，最重要嘅呢個係。馮偉恆親自導演㗎， 咁、嗯、我哋咧下一個咧就好犀利啦！你都仲有好多黑盒嘅劇場啦、 哦，我哋今年好多製作啊， 譬如話有局啦，有初三，有傾城無方。你講下你個大方向係做咩咧？嚇、啊，好似呢幾套劇咁樣。 嗱，其實咧，我再強調一次咧，話劇團好似做好多類型唔同嘅戲咁樣。 嗯、 我哋因為我哋有責任介紹一啲西方出名嘅現代戲俾香港嘅觀眾睇啦。 嗯嗯 但係最重要話劇團嘅責任咧，真係栽培屬於香港嘅編劇。咁、 嗯、 我哋黑盒劇場咧，就係、是、有呢個最重要嘅責任同埋義務。咁、 嗯、 所以我哋今年咧有局啦，有 初三 啦，傾城無方啦、 嗯、 等等，都係新進嘅編劇去發展新嘅劇本嘅。咁有啲我有個計劃叫做新戲獎啦、 嗯， 就唔單止係新進嘅編劇啦。咁成個製作，以至導演，後台甚至監製，我哋都係外聘嘅、 嗯， 即係我哋揾多啲人可以同話劇團一齊合作，咁、 嗯、 樣大家亦都可以互相交流。咁但係我哋就希望佢哋即係可以做一個最精品 是屬於話劇團的一個戲咁樣，咁但係即係發展很多平台，讓很多不同的年輕人一起合作，係啦。咁最重要係呢樣嘢，咁所以我哋呢個局啦， 初三啦， 京城舞坊啦，都係呢樣嘢。 咁之後仲有喎，你好精彩就係有個叫香港國際黑盒藝術節，又有好多唔同人，又有北京人，有北京嚟嘅人啦，意大利嘅人啦，澳洲嘅劇啦，瑞士嘅劇。咁你講下呢啲嘅重點，點解會？覺得咁需要一啲外國嘅即係藝術家嚟香港做演出咧，咁樣 呢個真係今年話劇團嘅重點嚟嘅。嗱，以前咧叫做國際黑盒劇場節， 都好似有啲相片嘅，記得。 但係今年咧有個名新名叫做香港國際黑盒劇場節，點解加咗香港落去咧？就因為今年係正正式式咧，我哋係話劇團同西九龍文化區咧一齊合作去搞呢、這個。所謂嘅 International Black Box Festival 嘅，咁點解咁重要呢？就因為我哋覺得香港自己做好多唔同嘅製作啦，但我哋要放眼世界， 冇錯， 亦都希望多啲文化嘅交流，刺激翻本土從業戲劇嘅工作者。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帶多啲唔同話特別優秀嘅或者特別另類嘅一啲製作嚟。令到我哋大開眼界嘅。 改個名叫尋常見，見尋常咧。 係嗱，尋常見意思話，我哋成日都見到啦，呢啲咁嘅題材。但啊，見尋常，其實裏邊尋常嘅嘢有啲好唔尋常嘅嘢喺裏邊嘅喎。咁樣，咁即係其實係好似好簡單，但係其實裏邊一啲都唔簡單嘅喎。咁樣。 有啲咩劇作咧？又介紹北京嘅係啦，美好的一天。 美好的一天咧，呢、這個其實製作咧係話劇團都有份做嘅。咁我哋請咗北京嘅導演落嚟啦。咁佢會要求好多素人啊？咩叫素人呢？ 即係冇演出過喺香港。 冇錯啦，唔係真係戲劇人，係街邊唔係喺街上邊請好多唔同嘅人翻嚟，佢哋講自己嘅故事。於是咧，我哋每觀入到嚟就會收到一個即係錄音啦，一個好似手機咁樣。咁佢哋可以揀聽邊個人嘅故事。 哦，咁有。 嗰啲人就會坐曬喺呢度。咁你究竟聽邊個人嘅故事呢？咁你係去揀，你聽唔曬㗎一定。咁呢個真係真人真事。咁呢個美好的一天，咁係一個好獨特，我哋從來冇試過嘅演出嘅方法嚟嘅。 大家仲可以互動添係嘛？你可以揀，又可以互動添。 最緊要佢哋唔係話劇人，佢哋有自己生命嘅獨特嘅地方咯。即係其實每一個人生命 都有自己嘅故事， 都有自己嘅故事值得我哋分享嘅。 下一個就是好似意大利的中性啊， 係啦，咁中性咧呢個係一個one man show 或者 one woman show 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好獨特或者好邊緣嘅素材嚟嘅，即究竟係男定係女咧 ？Middle sex 咁樣嚇，咁佢一個好現身説法，即係講一個人即係都兩個性別嘅時候。佢點樣去取捨呢？點樣鬥爭呢？咁樣係一個幾大膽、幾大膽嘅演出嚟。 不過而家呢個話題真係越嚟越多人去留意啦，因為而家香港都係多咗呢啲人嘅時候，究竟佢哋有啲咩？ 點樣去了解佢哋咧？點樣去了解佢哋嘅內心世界咧？咁樣 係啦，好啦，咁跟住咧就係咧有另一套咯喎，就是、澳洲同埋香港嘅，就係、是、呢套啦。 呢套咧。 伊迪帕斯、 或者叫做 朱亦帕斯。 朱亦帕斯好似好笑咁樣。咁呢個亦都我哋會有演員啦，兩個話劇團嘅演員啦，加埋好多素人一齊演出嘅。咁佢哋講死亡，啊呢個好奇怪嘅死亡嘅議題。 個名都好有趣啊，朱 亦帕斯嚇，究竟死係咩咧？咁樣，咁即係喺我哋會嗰啲所謂素人咧，唔係佢哋唔係真係話劇界嘅人咧，佢哋會晏晝一齊聚合。排練，夜晚就即刻演出㗎啦。 哦，即係咁好即興式喎，有啲。 係㗎，咁當然有一啲所謂 指引 啦 嚇。冇錯。 咁樣，咁亦都睇下即係每個人對於死亡有啲咩唔同嘅睇法咧，咁樣，咁啊既灰諧亦都有深度。 你試過咧，有啲咩嘅最令你印象好深刻關於死亡嗰樣嘢咧？佢哋印象裡面。 真係好大嘅未知數咯，即係究竟。是咩回事呢我哋會去到另外一個境界咧。如果冇宗教嘅時候，我哋係咪人間蒸發咗咧？咁樣 即係去到究竟仲保留翻喺度，定去咗第二個地方咧？冇人知道係咪？ 係啊，呢、這個可能性係好大嘅咯。係嗱，呢個咧 另一套就是瑞士啦，嗰套就是 德國比利時 五段小品。 這個真是大家不要錯過，我自己都下去買了一大疊飛，一到就一定沒有飛的。這個真是在柏林藝術節第一名的演出來的，我們很僥幸請到你們回來，那個題材絕對不簡單的，是講一個真人真事，他有一個serious killer， 即是一個連環殺手，是專殺小朋友的。 哦，即是殺那五個小朋友，所以五段故事。 咁咁佢咧，今次咧系用翻小朋友嘅角度去讲翻呢件故事。 哦， 咁其实咧，呢小朋友需要，嗱呢演员嚟噶，唔系真系嗰啲小朋友需要心理辅导。即系讲小朋友点样面对俾人凶杀一啲咁残酷嘅现实，即系点样可以喺舞台上表现咧？我哋真系好想睇咯。咁所以呢個戲咧，雖然話黑盒劇場節咧，但我哋咧就唔喺黑盒裏面演出啦。 嗯， 我哋會搬去呢、這個壽臣劇場，因為我感覺上咧好多觀眾想睇，咁亦都唔想觀眾錯過，咁我哋就會去一個大小嘅劇場裏面做黑盒劇場節。 即係一套劇啦，係咪啊？即係當年一個人生面對被人即係暗殺或者兇殺啊，咁你點去面對咧？咁樣樣 係啊，呢、這個真係唔好錯過。所以今年嘅香港國際黑盒劇場節咧。是話劇團的重點介紹啊！但係大家真的不要錯過。 嗯，咁啊講下啦，其實你今年咧點樣選取呢啲嘅即係劇啦？你每年都有咁多嘅演出啦，你都要考慮好多嘢，包括啦個封面嘅設計咧。每年我見到你哋都好精心嘅設計，有時真係好靚嘅，即係唔想抌啊，因為靚到咧，即係啊，可能揾到唔同藝術家設計噶嘛。有時畫嘢啦，好似好似呢個今次又好有生趣咧，就是、用啲即係植物啊花去做即係設計啦。有時真係用紙。用紙紙藝啊，好靚嘅，剪紙出嚟都好靚嘅。咁啊講下，其實每年鋪排呢啲都唔係即刻做噶嘛，要諗好耐，可能 諗好耐㗎。我哋有個好好嘅 marketing team 啦，咁佢哋每年都即係 收集好多資料要。 係啊係啊，其實我哋好早就開始做安排下年，而家已經做緊下一年嘅，即係出咗呢本書啦。依個係41周年嘅演出啦。咁我哋42周年嘅已經安排緊㗎啦。已經好多精彩嘅節目排緊隊，我哋即係要知道曬、確定咗好多嘢先可以公布嘅咁樣嚇。 咁但係譬如今年你個劇點樣諗咧？即係譬如鋪排時一定可能係有啲相關嘅關係啊，諗下可能個重點係做啲咩？咁你其實點樣做呢樣嘢咧？ 嗱，其實咧今年有一個好大嘅唔係秘密嘅，係大家唔知道嘅嘢嘅。我編排呢個劇季之前咧，我係得到中國好多唔同嘅城市嘅邀請，我哋去演出。咁因為我哋去咗中國嘅地方唔同嘅演出啦，即係頭先講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甚至大灣區，好多唔同嘅劇場，我哋都想發展多啲唔同嘅觀眾啦。咁因為佢哋好熱情，我哋熱情難拒啦，亦都唔想即係冇咗呢個機會啦。於是我哋就好多戲，例如《胡舒岩》啦、《結婚》啦，都安排咗去出邊演出嘅。咁我哋其實咧，今年嘅劇季首先係 plan 啦，我哋叫 plan around， 即係與。即有了呢啲咁樣嘅邀請，我點可以唔可以忘懷香港嘅觀眾？喺香港，因為香港觀眾都係我哋最重要嘅、最忠實嘅支持者啊嘛。咁我哋要對得住佢哋，但係我哋與此同時都可以滿足國內唔同嘅觀眾咧咁樣。所以我哋就用呢個方針去安排個劇季嘅。所以點解要突然有一個戲兩個人做嘅咧？決一咧，因為嗰個時間咧，我哋串團。 就 去咗胡舒岩啦，係啊係啊，去咗出嗰啲胡舒岩，咁正好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喺香港另外排一個 B 組啦，就係另外一組人嘅戲，咁所以好多呢方面嘅嘢啦，咁亦都係好多現實嘅題材，因為頭先都講過啦，我哋希望咧劇本係反映嘅現代啦，喺同我哋本身嘅生活同埋生命有接觸同埋聯繫啦，咁我希望每個劇本觀眾睇完之後都會有一種反思啦。我哋會就在呢方面去揀我哋嘅劇本咯。第三就是創作劇啦。我哋希望真係多啲年輕人可以發聲。咁所以我哋就俾好多空間佢哋去做呢、這個 創作嘅嘢， 發展嘅平台啊，咁樣咯。 咁啊，講下啦，頭先啱啱講得好緊要就係香港發展話劇咧，好緊要嘅。個未來咧，你哋大家都要共創啦，即係吸引多啲觀眾啦，培訓多啲年青嘅可能劇作家啊、導演啊。咁你點去做呢樣嘢？你點去發掘譬如新場地、 發掘培訓的工作呢，你又講下。我知道有些相片你都做了很多工作坊的。 是、我們都有一個部門 Outreach 和 Education 部門，就是外展和教育部。 沒錯、 他們就很多不同的工作坊，或者我們 class 啦、培訓 年輕人、 由 或者入到學校 小朋友、中學，所以其實我們有個青年團的，或者你有個青年團、有個少年團的， 所以暑假時你都有另一些演出啦。 咁其實有一個青年的演出咧，我哋都帶去廣州做的、今年就是講時光倒流香港地。 哦，係啊係啊，你做過之前係啦。 咁所以一個好有趣的音樂劇，全部小朋友或者年輕人做的咁樣。咁亦都係好重要的一個發展嘅培訓啦。咁佢哋可能好揾到好多未來嘅戲劇嘅人才啦，呢點好緊要啦咁樣嚇。咁我哋其實亦都咧，仲有一個好嘅培訓咧，就係、我哋教幼稚園嘅老師嚇。呢、這個即係一個播種嘅計劃嚟嘅嚇。咁咁令到佢哋咧可以利用咗戲劇呢個元素咧， 去教學啦， 教其他嘅科目，令到即係教學活動咗啦。可愛咗啦，當然佢哋，我哋唔係要訓練未來嘅小演員住嚇，咁但係對於佢哋教學嘅認識啊，對戲劇嘅認知啊，一個作為老師可以點大膽啲去 role play 啊等等，咁呢啲都係好有意義嘅一件事咯。咁我哋今年就做咗呢個戲有益嘅工作坊，係有好多間幼稚園咧係參與呢個活動嘅。 咁我哋依家咁多小朋友幼稚園啦，有冇諗住做一個即係好似 festival 或者小型啲嘅劇場俾佢哋做個演出咧？ 其實我哋嗰陣時都有講過做一個兒童劇場節㗎。咁亦都聽過一次，咁就係嗰次都同西九合作嘅。我哋喺我哋嘅黑盒劇場做完咗之後，做幾個戲，跟住就搬去西九嘅草坪。就做係免費招待嗰啲觀眾咁樣，都我覺得反應幾好。咁呢樣嘢可能未來可以繼續嘅。咁因為真係青少年裏邊咧，好多好多嗰個才華嘅戲嘅。老實講啊，呢個盛宴咧，麻煩講過啦，就係裏邊咧有一啲好可愛嘅小演員啊。哇！真係諗唔到佢哋演戲可以咁投入㗎。即係我哋覺得哇！我自己做即係導演都覺得好精彩喎、咁樣。咁所以真係唔可以睇小年輕人咯，仲小朋友咯。 因為嗰時記得咧，就聖誕奇幻夜咧，有個細路哥仲跛腳嗰個咧， 係啊，做攤啲添啊， 好好啊，都做得好真實啊，即係佢演出都好認真。 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哋好開心就可以即係發掘或者有機會同呢啲小朋友合作咯。 咁啊講下咧，即係其實你未來香港話劇團咧有啲咩計劃會繼續去做？頭先除咗培訓之外啦，可能你演員都要令到自己提升啦，或者佢哋有時你知咁忙嘅演出，但你點都要吸收更加多嘅叫做真係嘅能力啊，深造自己啊，令到自己無論導演、演員或各方面咧都即係精益求精咧咁樣。 其實呢種所謂培訓或者工作坊對演員嚟講係已經恆常㗎啦。即係我哋其實一有空間，我哋就會安排一啲工作坊或者講座等等，等佢哋可以即係喺工作裏邊咧更加深造自己。咁與此同時都歡迎佢哋去自己去外面進修，我哋係話個團會有個資助啦咁樣。咁呢個係已經恆常發生緊㗎啦。咁最緊要咧，我哋係亦都要栽培未來嘅接班人啦，係嘛？咁所以其實有啲乜嘢，譬如有啲演員佢對於導演有特別嘅興趣或者心得，我哋就會發展佢哋為演導員。咁等佢哋可以機會演戲嘅時候，適合嘅機會，亦都係幫我哋去做啲導演嘅工作咁樣。咁其實係呢個係一個，亦係一步一步栽培佢哋，令到佢哋更加有向心性啦，屬於話劇團啦，亦都可以發展佢哋唔同嘅造詣咯。 好啦，而家咧我見到即係好似你有講起啦，即係你一路計劃緊好多唔同嘅嘢啦。咁你自己咧，譬如話你自己因為你可能你都要開始要諗更加遠咧，就係幫啲培訓下一代，因為你始終咧每一啲下年紀都開始啦，都要 冇錯啦，啲頭髮白曬啦， 係啦。咁你點樣計劃咧？其實你哋都要長遠交班，因為最驚就係青黃不接啊嘛。譬如你本身寫好多劇本好好啦，咁但係新嘅嚟。或者新的導演怎樣能夠真的接手到呢是很重要 的。是的，即是培訓 新的一代呢亦都是我哋而家睇得好緊嘅一樣嘢啦。咁即係我哋唔係永遠都係我哋做㗎嘛。係咪而家睇到新嘅一代佢哋好有潛質同埋佢哋睇法可能同我哋唔同。或者佢哋喜歡嘅戲劇嘅 form 嘅形式亦都同我哋唔同。咁我哋要接納佢哋要欣賞佢哋。咁先至可以真係令到佢哋空間去發展囉。所以其實對於任何藝術我哋有一種重要嘅就係知道佢做到嘅我哋要 trust, 要放手俾佢哋去自己做自己鍾意嘅嘢。與此同時我哋都欣賞佢哋即係唔可以話你哋嗰啲嘢咁奇怪怪嘅我哋唔鍾意呀都咁樣。咁未學行先學走啊絕對唔可以用咁嘅眼光去睇佢哋囉。跳返轉頭，即係藝術呢樣嘢成日都講突破嘅。係。咁樣。咁所以就要睇到佢哋有自己嘅即係創意呢樣嘢。創意真係好寶貴好寶貴嘅睇對藝術嚟講好寶貴嘅一個元素嚟嘅。咁所以繼續要創作落去囉。 係。咁有冇呢其實而家你咁講啦即係而家你繼續會同西九好多合作啦。你講下同西九未來繼續有啲咩計劃發展 呢哇咁要講咗一啲應該唔俾人知住嘅一啲事喎。咁其實係嘅。 同少少啦。 西九係我哋係不斷傾咗好多好多好多年啦。咁好渴望。即係西九可以同合作啦，係啦。咁最緊要咧，西九亦都係想栽培一啲真係有時代性，亦都係最好嘅藝術工作者嘅一啲製作嘅。咁我哋都好榮幸可以同佢合作。係咁所以呢個香港國際黑盒劇場節其實都唔係第一跑啦，之前都有合作過啦。咁而家亦都想同佢哋一齊合作發展一啲音樂劇，啲新嘅。音樂劇啦，咁亦都係知道佢哋嘅劇場有一個叫做 Free Space 將會係建成啦。Free Space 係一個大型嘅黑盒嚇，即係好好 自由度大啲嘅， 自由度大。咁我亦都安排咗一個好大型嘅演出，而家都傾緊啲演員點樣安排啊咁樣。咁就希望可以喺2019年，咁我哋就會喺。不要說進駐的我們可以跟西九合作做幾個不同的大型和很吸引的演出啦 你有沒有想覺得香港話劇團也希望現在的觀眾對你們的話劇團有什麼新的印象呢 最重要是精品、即怎樣都好我們要做最好最上乘的製作、即這裡當然啦戲劇很多種不同的口味、即我們不可以說獨孤未滿足一班觀眾，我哋做來做去都嗰啲嘢，咁呢班觀眾哦冇嘢睇嘅咁樣，咁我又唔係話要即係雜亂無章咁樣做，但係我哋無論做邊類型嘅戲都做得最好咯， 係 嚇，即係擺啲心思去栽培佢哋啦咁。其實咧，即係最想嘅咧，當然係自己嘅劇場啦，咁可以真係去發展， 真係難啲 嘅，屬於自己嘅戲。譬如個戲做得好嘅，我哋可以隨時即刻重演， 好似外國咁樣爆會經常演出 ，long run 先可以真係做到一個戲嘅成就咯，係嘛？即係因為我投資咁多戲裏面都做十場，同埋我做50場，可能個投資都係咁上下，咁但係。得到的回報就不同我們投資下去就更加值得啦、但是最重要的都是發展一些屬於香港的戲、這件事是很重要的、即是人家要想起香港有些什麼獨特的戲呢、是真的屬於香港一講起就會想起呢、這件事是很重要的即是無論年輕人或者資深的編劇或者導演等等都好那個戲是全世界或者甚至全中國全世界都會知道這個戲是香港的最好的戲現在做就要你看了這樣、發展到這樣的時候呢香港的戲劇就更加有前途了我們可以真的做 long run、所以真的要發展這方面的好戲 同埋咧，頭先你見到你好着重咧，就係同外國嘅合作啦。你覺得香港同外國而家嘅劇團嘅發展係有咩唔同咧，或者有啲咩真係好值得去即係借鏡咧？ 即係好難講嘅，因為外國嗰個觀眾對於戲劇嘅支持係比香港成熟好多，係嘛？即係每個城市都會起碼支持自己嘅劇團，咁每個城市都有自己嘅劇場。 嚇，唔好講百老匯啊等等啦嚇。咁香港嘅觀眾咧，仍然都係覺得可能會覺得舞台劇係哇好深啊，或者好悶啊咁樣。咁啊睇電視睇電影好啲啦咁樣。咁仍然係追星呢一個問題咧嚇，即係有明星。咁啊，吸引佢哋嚟睇。咁但係星未必係一定係最重要嘅戲劇嘅元素嚟咁嚇，咁樣。咁所以喺外國嚟講咧，佢哋有固定嘅演出嘅場地啦。咁好似我咁講，佢有 long run 啦。咁佢甚至有政府嘅資助，去真係發展一啲所謂叫做 有代表自己特別嘅地嘅演出嘅嘢啦，或者係即係去劇嗰個劇團嘅獨特嘅招牌，即係招牌菜啊，或者招牌嘅演出。 一個品牌啦，嚇一種即係創意產業啦，我都想講。因為創意產業，即係譬如 Warhorse 咁樣，佢賣全世界，係嘛？佢發展得嚟，佢值得佢投資一個咁嘅戲，全世界都會買呢個戲嚟演。咁即係有啲咁樣嘅好嘅栽培。幾多少錢或者幾多投資都值回票價，亦都帶嚟好多好好嘅聲譽。咁呢樣嘢係真係望塵莫及咯，香港嚟講。咁所以我哋感覺係仍然係吃力嘅。 頭先你咁講咧，其實外國都有捧星嘅，就算舞台劇嘅星，咁香港就少啲嘅。咁我其實會唔會諗下都係啊？其實有啲重點嘅，好似星咁樣，令到啲人覺得啊，其實真係好值得去睇，因為佢演出精彩，佢嘅技術高超。 嗱，我絕對唔係反對。有明星的演出的、最重要的個所謂明星是不是適合這個角色呢、樣或者他有沒有真很投入去演呢樣大家都眾所周知演舞台劇是比拍電影更加難的你沒得 NG 沒錯 需要很長時間去排練、所以他的回報未必是有電影那麼好、但是在外國來說因為每一個所謂電影演員或者明星他都是話劇出身或者受過戲劇的培話劇的培訓，他很喜歡回歸翻舞台劇，咁佢就覺得先至真係表演，表演或者咁，所以他哋很樂意去回歸咯。咁但係香港的所以制度不同啦，咁拍影視的佢哋嘅回報點都大過舞台劇，咁佢哋覺得哇，可能 花咁多時間排練演出， 但得到嘅嘢其實好少啫喎，咁樣。咁佢哋可能會有啲卻步啦，但係明星劇嘅唔係唔好嘅嘢，係啲好好嘅嘢，應該話。咁但係唔容易做啦，係嘛？我哋要投資幾多落去落去一個所謂出名嘅演員裏邊咧，令到我哋嘅票房可以平衡翻咧咁樣，呢個好值得我哋去考慮嘅。咁頭先我哋真係演期太短啦，即係有時候做十幾場。血本無歸，有啲劇團真係慘嚇，佢做三四場一個週末就過咗啦。咁 宣傳都唔夠時間嘅。 係啊，咪大半嘅資金就落咗去場租同埋宣傳嗰度咯。反為演員或者參與呢個製作嘅藝術家係義務嘅咁樣，甚至即係佢哋即係做藝術家好似捱我啦你哋咁樣嚇，咁所以即係呢個係好。好即係令人心灰嘅。 咁所以你可能你哋即係作為即係嘅香港咁重要的話劇團咧，可能即係帶領先河，即係話俾大家去爭取佢哋權益啦。 冇錯。 鼓勵多啲人去睇話劇啦，變成一個生活習慣。好似韓國或者入台灣，或者好多時咧，佢哋入劇場係好普通嘅，可能個禮拜五都會入嘅，就唔會覺得係一個好陌生嘅事件。 即係本地嘅文化係屬於佢哋噶嘛， 冇錯， 係嘛？即係個本地嘅文化做得好嘅話，這個城市都有佢嘅光彩。咁所以大家都支持本地嘅文化啦，唔單止係表演藝術嘅，即係佢嘅廟師任啦， 冇錯， 大家都會去啦， 各方面 書啦嚇，呢樣係真係好睇到 氛圍嚟嘅文化氛圍。 冇錯，人有思想嘅動物，佢哋得到呢啲嘅表現就係表現到即係佢哋唔係。野獸，佢哋識思考，佢識得反思，咁呢樣嘢係對係一個好重要嘅文化嘅內涵嚟嘅。 好啦，咁最後咧，俾佢介紹下你哋嘅劇團啦，即係叫佢點樣上網站啊，或者 Facebook 揾到你哋咧。 哦，咁啊， 簡單啦， 好容易啦 ，HKREP.com 咁就會睇到話劇團所有嘅資料啦。 全面嘅計劃啦， 係啊 係啊，資料或者以前舊嘅相片啊，各方面嘅嘢嘅。咁希望咧，你未來嚟緊嘅演出都會好成功啦。 多謝多謝， 大家真係主動啲 係睇下呢啲劇團，因為其實呢啲劇團咧真用咗好多心機，每套演出咧唔係咁簡單。但咧就希望即係大家去支持翻。 大家要支持香港所有嘅舞台劇。 冇錯，係啦。咁啊，呢個時間咧好多謝咧，你今日咧同我哋分享。 多謝你，多謝曬。 希望咧演出成功。 多謝曬。 唔好講，唔好講，因為我哋都好支持，我自己係舞台出身嘅以前係。 啊。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游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香港充滿著。